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3点，指挥家张毅与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携手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带来迎中生新年音乐会，与现场的观众一同在2019年的第一秒准点敲响新年钟声。1月1号下午与晚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将上演两场新年音乐会。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领衔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奏响《红旗颂》《纽伦堡的民歌手》选段等经典作品，钢琴家陈萨、小提琴家薛伟等古典音乐名家将相继亮相，中阮演奏家冯满天、二胡演奏家江建华等民乐名家以及昆曲名旦邵天帅也会和观众见面。本月31号到1月2号，享誉世界的弗拉明戈舞蹈团帕科佩纳弗拉明戈舞蹈团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亮相，带来舞团的扛鼎力作《弗拉明戈舞疆界》。《恋爱的犀牛》是孟京辉的代表作，自1999年首演至今已经有9个版本。本月31号，这部剧将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2019年版的《恋爱的犀牛》将由孟京辉旗下最年轻的黑猫剧团进行重组，以独一无二的风格呈现给观众。来自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木偶儿童剧《小叮当与匹诺曹之寻找七彩心》将于本月31号在戏剧场上演，讲述匹诺曹和木偶剧院的报幕员小叮当寻找七彩心的传奇旅程。由市文联主办、北京曲艺家协会承办的一城三代主题文艺创作节目展演暨首都曲艺家迎新年慰问演出活动昨天走进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科研人员带去了一场京味曲艺汇演。李金斗、刘颖、李京、英宁等多位曲艺名家参演，带来相声、快板、山东快书、西河大鼓等形式多样的节目。前门天乐园戏院的运营方北京亮相文化公司昨天宣布，将在天乐园戏院打造国粹京剧艺术体验馆，把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作为未来的长期驻场演出。时尚京剧舞台剧亮相明年1月18号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之后，从明年3月开始将在天乐园常年驻场演出。演员王学圻时隔20年重返话剧舞台，将于明年1月4号到6号在上海大剧院首演《爸爸的床》。这部戏由上海追剧场制作出品，荷兰剧作家范登伯格编剧，德国导演马丁恩格执导。而北京的演出将于1月11号到13号在大麦超剧场上演。此次王学圻将合作青年演员杨一彤。由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组委会、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6届中国国际音乐产业大会昨天开幕。大会设立音乐产业巡展、音乐产业的内容创作等板块，今天将举办音乐文化和科技论坛暨第2届文创产业投资峰会，助推音乐产业与资本融合。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 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要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生活的方式体验，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福利。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分享全新生活方式的两位，一位是一号新家的副总经理王笑，欢迎王总。 大家好，我是王笑，来自一号新家。 还有一位呢，也是来自于我们一号新家的新材料研发部总监任鹏。 大家好，我是任鹏，来自一号新家。 也欢迎任总。那今天呢，王总和任总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号新家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当然了，这中间呢有很多也会很颠覆大家，这个新材料的部分任总待会儿会详细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对。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福利好不好。在刚刚开始，因为毕竟现在已经快10:08了，很多等了我们节目很久的听众说，哎呀，一上来就说你们每周都要送福利，那这一周的福利是由一号新家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福利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是免费上门量房，就是有客户有需求的话，我们免费上门量房，送一个那个价值298的那个健康枕，健康枕。然后我们还在全程征集20套样板房，这个样板房呢是，送那个价值2380的智能门锁一个， 这个全程征集的样板间只有20户。 对， 但是呢，刚才说到的，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进行预约上门量房的听众，都是可以获得的，这个是没有名额限制的啊，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颈椎的这个健康枕一个。所以呢，我们就别卖关子了，说一号新家的电话010-8553-0566啊，010-8553-0566，记好了吗？打进电话预约上门量房，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颈椎健康枕一个。说完了我们今天的福利，也想请两位，因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乐享生活来做客，跟大家也解释一下，其实在下半段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的听众都会听到一号新家的特约的广告，大家也会很好奇一号新家这四个字到底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这样的，我们一号新家呢，一是大写的一，不是横杠一啊，新是温馨的新。我们主要是专注于做一站式的这种全包全配的精装修服务的。然后我们现在呢是推出了一个三天老房换新家的这个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用推出一种，就是我们用一号新材啊，可以实现三天老房换新家的装修服务。 嗯， 然后呢，我们可以实现边装边住，就是边装边住，不用搬家啊，这也是我们新材料的一些特点。 嗯，温馨啊，然后也要重点的跟大家说这个一号新家， 嗯， 大家可能去搜索引擎上面想要搜， 对对对， 啊，然后一打呢就是打成一号就简写一横杠了，可能就没有搜出来。 对对对，是要大写的一，就是那个人民币上面那个一，啊，大写的一。 这个哎，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啊，大写的一，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如果说大家说哎我没有记住电话，我可不可以去搜索引擎上面去了解一下，都没有问题，搜索这四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如果你也想了解上门量房，记住010-8553-0566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哎，那这个三天啊，大家会很好奇，说这个因为有了新材料，为什么就可以完成三天改造的任务？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三天呢，主要是针对这种老房的一个改造， 嗯， 啊，我们是推出了，这是三天呢，就是客餐厅的改造，啊，三天客餐厅的改造呢，就是我们把墙面和顶面，啊，全部翻新，用新材料做的话，我们是可以。嗯，用我们一号新材做呢，它不需要去那个对原有的墙面进行铲除啦，重新粉刷啦，然后我们省掉了这些工艺，然后我们用这个一号新材呢，就可以，像拼装似的啊，直接上墙， 嗯， 就像买家具一样也简单啊，就可以把那个墙面和顶面翻新的， 嗯， 而且我们墙面顶面的表现形式会非常的多啊，我们那个无论你是想做成中式的，还是美式的，还是欧式的，我们的材料都可以表现出来。 它不单单是我们以前理解的我把墙面和顶面再刷一遍的这个概念。 对，因为这个一刷一遍嘛，它这个第一干燥时间会比较长，第二呢它会造成这个环境，就是家里面这个居住环境啊，会变得就是很脏乱嘛， 嗯， 啊，我们这个材料呢其实它是拼装式的，就像装地板一样的，就是在墙面上面装出来就可以了，速度非常快，而且很干净， 嗯， 基本上我们的材料本身也没有气味啊，也是零甲醛释放的，所以我们讲是三天老房变新家，可以边装边住，就是说我们白天施工，你晚上照样可以睡，可以住， 嗯。 我们这三天呢，事实上还是打了一些富余量的。我们现在推出20平米老房，就是二十平米的客餐厅，8800块钱的套餐啊，也是满足大多数客户的需求，啊。 嗯，20平米，基本上是客厅和餐厅都囊括了，我们用三天的时间，而且呢，刚才王总也说了，这个时间还有富余， 对，我们是 可能不到三天的时间就会惊喜。 是的，我们是材料进场，我们真正施工的时间应该也就一天多一点啊。如果是20平米的话， 嗯， 大一点呢，也就稍微时间再长一些，嗯。 哎，大家很好奇这个一号新材。啊，它到底神奇在哪里？为什么可以做到？第一是零甲醛释放，第二呢是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让我们的客餐厅焕然一新。这边任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好，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呢，本身的工艺是创新的工艺， 嗯， 然后采用的是德国最先进的技术，里边是没有含任何甲醛成分的，而且我们执行的呢是无甲醛、无重金属的双环保标准。 嗯， 哎，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材料的安装方式和它的施工方法，都是比较创新的，就它速度比较快。刚才王总也说了，我们采用的就是拼装式的这种方式。那么你像原来家里装修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刷漆也好啊，刷涂料也好啊，你要铲墙，对吧？然后你还要挂腻子，还要在这个打，就是打磨啊、找平啊等等，哎。就会产生很多的粉尘， 嗯， 而且呢它受天气的影响很严重， 嗯， 哎，如果天气潮湿的话呢，它一时半会儿干不了，哎，所以时间很长。那么我们这个呢就不需要这些过程，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免拆除的，就是原来呢就无论你的墙面是乳胶漆还是壁纸， 嗯， 还是瓷砖啊，我们都可以在直接上面覆盖啊。 嗯，那它的这个质地我能理解为是板子吗？ 对，它是一种环保板材， 是像板子一样。 对，它有各种材质， 嗯， 比如说我们有仿石材的，有仿木纹的，有皮纹的，啊，还有这个仿玉石的都有， 嗯， 啊，就是 你能体现出各种感觉出来。 哦，它能够铺贴上去，相当于是 对， 铺贴在我们的墙面和顶面。 对对对，是这样。 其实这个铺贴，我刚才突然想到，墙面和顶面，它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开裂的问题。 是的，是的，对。 对吧？如果你单刷墙的话，现在大家住几年的房子，不用说了，我觉得好一点 的五六年。这个在北京好像特别严重，就是我现在看到好多北京的房子里面，它都是那个墙面开裂的比较多， 因为太干了吧？ 对，壁纸呢，有的时候起翘的也很多、我们这个材料呢，基本上它是避免了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可以保证十年不变形。就是十年，如果说是那个出现裂痕啦、或者是变形啦，我们在这个是包换的。保十年。 好，20平米。客餐厅、客厅和餐厅，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惊喜的价格给大家，是8800块钱， 对， 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帮你升级改造完成。 是的， 这个是只包括墙面和顶面吗？ 包括墙面和顶面、具体的想了解的话，还是要打电话855-30566来咨询啊，预约量房好了，855-30566。 好，记住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像刚才我也替大家问了很多问题，我相信大家乍一听到这个新材料啊，还有适不适合我家，到底有多少个花样、种类、风格的选择，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自己的问题啊，没有关系啊，记住我们的一号新家的电话010-8553-0566就可以了啊，8553-0566。另外呢，还要问任总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说是这种，我们姑且叫它板材质地吧，就这种感觉，摸上去有点像板材这种感觉，但其实它不是，不是我们原来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板材。 对对对。 那大家就会好奇它的厚度，因为你全部铺贴完了以后，我本身客厅、餐厅就只有20平。 对，我们材料厚度很薄的，只有9毫米，也就是说不到1厘米。对于你使用面积来讲，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它和原来的我墙面上面的那个材料，可以很好的贴合在一起。 对，首先我们这个材料，我再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材料是采用挂件安装的方法，它不是说用胶粘的。对，因为挂件安装的，挂件就是我们用专用的工具把它装在墙面上。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你装地板一样，然后把它插接的安装上面。安装上去，对。 那原来的我们的墙面，包括顶面，它可能会有可能是各种材质的， 对对， 有的是墙纸，有的甚至可能是砖， 对 啊，现在有地板上墙的那个感觉，是吧？它不一定是漆， 这些你都可以不用考虑，这些你都不用考虑。 它也不会形成说我们拼接完了以后和原来的材质中间有这个缝的问题， 没有没有，这个不会，就不会。 我们是紧贴着墙的，就是中间是没有缝。然后我们这个本身的材料的厚度是9毫米，所以这块对于面积的影响是几乎是没有的。 对，其实每个客户家里的情况都不一样，对吧？我们设计师现在提供这种免费上门服务，对，去根据您家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看，您可以打我们这个855-30566这个电话，我们给您提供免费的咨询，然后上门量房都可以的。 而且呢，因为今天预约上门量房。在我们节目直播时段啊，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得到价值298元的颈椎的健康枕一个。所以呢，也是第一个是上门量房，要了解一下你们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对, 对, 对。 但是我也要替大家问一下，因为这客餐厅20平米这个事儿，它感觉限制比较多啊，就是因为我们算是8800这个很听起来很诱人，但是这20平米我怎么去核算它？而且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如果不到20平米怎么办？客餐厅超过了20平米怎么办？ 是这样的，我们超过20平米呢，每平米加440，就是每平米就20平米以上的部分是加440。如果是不到20平米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在我们是20平米起做的，也就是说可以给你在其他地方再做，比方说卧室啊，还有那个书房这些都可以做，做满20为止，做满20平方就够了。 就是总之我们就是20平米起坐。 对。 这个8800起坐20平米，不管是说你是想要做客餐厅，还是你说今天我可能是餐厅加书房。 对。 我加在一块正好20。这个也涉及到一个量房的问题。 对。 因为你自己估摸着吧。就是你觉得我们家这个好像有20平或者不到。 是这样的，我们去量房的意义也不仅仅是在于我们估价的问题，就是量房呢，有的时候客户可能对自己想要的什么样的一个风格了，或者是想要什么并不是很清楚啊。这样的话我们去量房，我们设计师会带着一些材料的小样，然后还有那个各种，就是我们这个材料表现出来的各种装修效果会给客户看，然后客户呢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效果，就喜欢的效果，然后我们设计师回来啊，会根据他的房子还有他喜欢的效果会做出一个效果图，然后给客户看，就是你满意了你就可以再找我们装修，或者是说你现在现阶段可能并没有想好怎么装，但是我们给你一些参考意见，然后呢我们做出的效果图你可以一直作为参考，然后你再想一想哪些地方可以改一改，哪些地方可以动一动，等到你想装的时候就是可以比较一下，就是等到你想装的时候呢，自己这个家里面所呈现的这个方案就会比较清晰了，就可以自己也留一个富裕量，所以量房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 哎，不是单单的说，因为听起来量房这两个字啊，大家就觉得那就是测量一下嘛，不单单是这个意义，确实我们如果能够也出一个效果图，哎，对未来你的家就有个概念了。 对对对，可能效果图第一遍不满意，你有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修改，可能或者是说，你本来预计是，比方说是明年过了那个采暖季以后再开始动工的话，那么这段时间你至少可以多想一想家里面那个方案，或者是你因为留意到了嘛，可能在逛家具市场啦，或者是干逛那个看看新家具的时候呢，你可以想到，哎呀，我这边可以再做成这样的一个风格，跟家具的风格匹配起来，所以再做一些修改，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从容了。 哎，其实很多人在装修完了之后最头疼的就是和原来想的不一样。 对 啊，因为你原来想的你可能已经在某宝上面啊，或者在某商城上面预定好了你的家具家电，甚至是窗帘的这个感觉，最后说哎，为什么刷出来墙是这个颜色的？ 这 不一样啊，和原来想的。所以效果图也是刚才像王总说的，打出一个富裕量来。 对 啊，不管想什么时候开工，今天呢都是可以通过010-855-30566这个电话先联系到我们一号新家。 是的， 先上门量房，同时呢今天还可以获得上门量房预约了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颈椎健康枕一个。其实我很好奇，因为在